邂逅恍若昨天，一缕咖啡香味带我到你身边，此刻只剩再见在耳边。谁知我们都必须经历放弃自由考验，经历不为爱贪婪的冒险。在维利亚的黄昏已在上面，一次次被回忆堆积的思念，我不要你为我放弃的自由却能放给世界。炙热的拥抱只是一种表演，一次次被回忆上演成经典，我们都没有勇气放弃自由，也就无权留恋。海风轻轻拂面，有点咸。紫色郁金花开，很浓艳。弗兰能够给他独奏伤感和弦。春天依然缠绵，三年前的邂逅恍若昨天，一缕咖啡香味带我到你身边，此刻只剩再见在海边。谁知我们都必须经历放弃自由考验，经历不为爱贪婪的冒险。在维利亚的黄昏已在上演，一次次被回忆堆积的思念，我不要以为我放弃了自由却能放给世界。被回忆上演成经典，我们都没有勇气放弃自由，也就无权留恋。重回我们前生的咖啡店，默默看着身边相爱的脸，在维利亚黄昏迷人紫色光线，模糊了你手中的誓言。

将爱情忘了等待，一瞬间走得太快。Goodbye, you know this time gone. Say goodbye, 别把明天锁在门外，陪昨天两个天亮到发呆。要保持好状态，给自己最好的交代，眼睛也。 小时候的人总是盼望长大，长大之后呢却非常怀念童年，读书的时候呢做梦都想工作，工作之后才明白学生时代其实是最幸福的。单身的人可能会羡慕那些出生入对的恋人，成家之后呢才懂得单身的自由也是一种无比幸福。人可能就是这样，当幸福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并不觉得幸福，一旦失去之后呢可能才会后悔不已吧。所以一定要懂得珍惜此时此刻的那份美好。 如果真的有一种水可以让你让我喝了不会醉，那么也许有一种泪可以让你让我忘了不伤悲。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，那种豪赌一场的感觉，今生输了前世的诺言，才发现水一悄悄泛成了泪。虽然看不到听不到，可是逃不掉忘不了，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。虽然你知道我知道，可是泪在飙心在逃，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，喝下这碗解药，忘了所有的话，所有的寂寥。谁可以让你让我喝了不会醉，那么也许有一种爱可以让你让我忘了不伤悲。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，那种豪赌一场的感觉，今生输了前世的诺言，才发现水一悄悄泛成了泪。虽然看不到听不到，可是逃不掉忘不了，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。虽然你知道我知道，可是泪在飙心在逃，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，喝下这碗解药，忘了所有的好。虽然看不到听不到，可是逃不掉忘不了，就

细腻，告诉你渐渐变淡的爱，你是否曾经注意，过去的美丽如此已经不在，我还在傻傻的找寻，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，我知道你想说，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，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，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，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，我们分手吧， 其实每一个人呢都像是一座迷宫，自己走不出来，他人搞不明白，自己的心能拿出来给别人看吗？不能。所以呢，他人很难同自己心心相印，自己的情感能拿出来给别人化验吗？也不能。所以呢，他人很难同自己情心相融，那自己的念头能拿出来给别人检索吗？好像也是不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人是很难同自己念念相合的。所以呢，千万不要希望他人可以了解自己。 相伴漂白衣，懵懂少年不知愁与泣，风起江水寒，雨落心涟漪，狂浪一笑红颜一去。

今天的下手绢。爱情多像瓶子摇着往下掉的呼啦卷，老男人青春时间今后退避寒烟。爱情啊，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呼啦圈？ 有时候会觉得人生就像是一杯茶，不会苦一辈子，但总会苦一阵子。没有开始的苦，就没有后来的甜。苦苦甜甜就像是一部交响曲，汇成我们的一生。拒绝苦，其实就等于关上了甜的门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，攀登的越高，走过的荆棘就越多。既然如此，与其忧伤的接受，不如快乐的迎接。两种姿态，两种人生，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，你说呢？这里是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偏心，你真的偏心，感情为何你从不提，是什么原因爱会有距离，等候你却没有回应。许我太多心，担心这段感情会在这里停。滚烫的脚印，分辨真心要更多冷静，学会冷静，冷静才发现爱病得不轻。我的耳朵只想听你说话，随着你的天气调整，我的悲欢喜，你要晴天，我不敢下雨。见到你快乐，我才能关心。只要你开口，我都会不依。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态的勇气，麻烦是我自作多太多心，担心这段感情会在这里停。滚烫的脚印，分辨真心要更多冷静，学会冷静，冷静才发现爱病得不轻。我的耳朵只想听你说话，我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，我的赌气闷得没有道理。跟随着你的天气调整我的悲欢喜，你要晴天，我不敢下雨。见到你快乐，我才能关心。只要你开口，麻烦是我自作。

天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说你或者你家那位当年是如何跟你表白的。如果你单身，你希望未来的那一位跟你如何表白，或者你准备如何去表白，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相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家那位或者是你当年是怎样表白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单身朋友，你希望未来的那位如何跟你表白，或者你准备如何去表白呢？ 问我这世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，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，落在你心底。如果你的爱总是你想行事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？我把心锁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 我有

爱情不停站，想开往地老天荒，需要多勇敢。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，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。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享受过提心吊胆，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。回忆是穿不到的月光，握紧就被黑暗，当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，阳光在身上流转，等所有孽障都原谅。爱情不停站，想开往地老天荒，需要多勇敢。你不要失望，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说表白。这时候看到风中的叶儿说，我家那位呢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鬼迷心窍了还是怎么回事，每天虽然都是下班以后都回家，可是我越发现他越来不喜欢我了，整天只知道玩手机，对我忽冷忽热的，有时候呢还向我发火，我好想离家出走。他这几天老是这样跟我吵架打架，都好几次了，我好难过，最近心情也不好。他对我不好呢，就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嫁给他之后的那些不开心的事儿。你能不能放一首歌给我听听，谢谢啦。可是很遗憾，我的节目当中呢暂时是无法点歌的，但愿你和你家那位之间的关系呢可以早日改善，早日回到从前，回到那一段美好时光好吗？因为男人好像有时候呢工作压力大哈，可能回家之后呢也不太想说话，然后在网络上或者是在手机上呢打打游戏之类的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彼此理解，彼此包容吧。

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的呼吸，有多远的距离，因为闻不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。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，白云缠绕着蓝天、啊、如果不难过永远走在一起，也举手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。